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406集，秦冉的实力。徐校长早就给了秦冉目标，他要在明年三月份举办继承人仪式。在这之前，秦冉要进研究院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做出成绩，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才能服众。秦冉今年才20岁， ICNE 是国际重要合作项目，这是徐校长按照各项规划给他找到的最佳路线。这个项目每年五月份开始报名，徐校长手里能有一个总决赛的名额，盖因他在今年五月份就给秦冉铺好了路。为了这个继承人，他花费了不少心思。秦冉发完之后，那边的江院长好久没有回复。江院长家里坐在他对面的周颖正拿着茶杯，不紧不慢地开口： 秦冉没有参加实验室的特训，所以一心搞研究的研究院教授也不知道他。等他明年五月份参加了 ICNE 的比赛，大把的老师抢着想要收他做徒弟。 搞研究的这些人，除了小部分心胸狭隘的，大部分都希望弟子青出于蓝，真正能做出来有用的研究。周颖说完，发现江院长并不答话，反而看着手机发愣。他喝了一口茶，叫了一声： 江院长，啊？ 江院长似乎是回过神来，他关了一下手机，又重新打开来看了一下。 你没事吧？ 周颖关切地询问。江院长摇头，迟疑了一下。 哦，我刚刚在跟秦冉聊天。 他想干什么？ 周颖想了想秦冉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操作，坐直身体。 他不会又不想比赛了吧？ 那倒不是。 江院长又看了一眼手机，确定自己没有看错之后才回道： 他好像说他可能要参加明年二月份的决赛。 然后又把手机递给周教授： 来，你帮我看看我有没有看错啊。 周颖呆滞地抬头，不知道该说什么。京大食堂几分钟之后，秦冉才收到江院长的回复，是一串省略号。秦冉看了一眼，又回了一句谢谢江院长，就把手机随手放下了。 这个比赛是团队赛。 饭桌上，南慧瑶还拿着筷子好奇地询问秦冉： 你要参加比赛的话，有没有找好队友？我有几个认识的学长。 秦冉继续吃着饭，听着这句话，他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南慧瑶三人。这类团体赛一般都有2到5个成员，但是徐校长并没有给他指定的队员。他心里估量着，没有立马回答。一点，一行四人吃完聊完了，楚恒跟邢开两人也就是在网上吃瓜之后确认了网上的那个秦冉是他们认识的秦冉，确认之后就要回寝室，寝室还有一大帮的兄弟在等他们的最新战况呢。南慧瑶看向秦冉： 你现在要回实验室？ 不是。秦冉摇头，他把背后大衣的帽子扣上，又戴上围巾，只露出一双眼睛，才慢吞吞地说道：我去大门外，有人等我。 那行，我正好要去步行街。 南慧瑶手搭上他的肩膀笑道： 那正好。 四个人兵分两路，一路回宿舍，一路去校门外。不到20分钟，南慧瑶跟秦冉就到了门外。今天风冷，又正好是星期一，大门的人比平日里少很多。南慧瑶也不急着去小吃街，而是陪秦冉在这里等人。 冉冉，你等谁啊？ 南慧瑶把围巾往上拉了拉。秦冉站在路边，目光随意地看着单行道，一辆保姆车缓缓开过来，语气漫不经心的： 我叔叔。 你叔叔？ 南慧瑶点点头，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正想着，那辆保姆车在距离两人不远处停下，后门下来一个穿着水桶羽绒服的人，脸上还挂着黑色口罩。南慧瑶懵逼地看过去，他指着秦修成的方向愣愣地询问秦闪， 这不就是我男神秦影帝吗？ 跟在秦修成身后下来，觉得亲妈粉都不会认出来秦修成的经纪人一脸问号。 您眼睛是显微镜啊？ 这是秦冉同学，秦修成也非常礼貌地跟南慧瑶打了个招呼。 你好。 南慧瑶愣住了，他想起来偶像二十四小时中秦冉是秦修成侄女儿，他说的叔叔肯定就是秦修成。自从跟秦冉做了室友，一惊一乍的，秦修成都能是秦冉叔叔了，秦冉都能进实验室了，他还能至尊二十星了。他能面对面见到男神本人，似乎也不是特别意外。五分钟后，南慧瑶拿着特签恍恍惚惚走入步行街，精品店老板客气地询问， 您需要什么？ 南慧瑶一个机灵，终于回过神来。大门外，秦修成的保姆车上，秦冉坐到后座，将头顶的帽子扯下，又拿出手机，直接翻出魏大师的号码拨过去。电话响了两下就被接通。老师。秦冉靠着车窗，手机那头魏大师还在 M 州，秦冉提前完成他的预估达到七级之后，他就不太强制他了。音乐这种东西，一般人靠勤奋学到中等水准不容易，但越往后越需要天分，有人会卡在一个瓶颈几十年。 怎么突然联系我？ 魏大师摆手，让身边的人先出去。他站在窗外一笑，问 是想通了要来 M 州？ 那倒不是，是我叔叔想要见你。魏大师这一个月都在 M 州授课，对国内消息不太关注。 秦叔叔。 秦冉看了秦修成一眼，是吧？ 行。 魏大师干脆利落的应声。秦冉挂断电话，就把秦修成的联系方式发给了魏大师，然后把魏大师的号码报给经纪人。经纪人记好，然后抬头看秦闪，这就好了。像魏大师这种殿堂级别的大师，不应该每天行程都很忙吗？不是在准备演奏会，就是忙着给其他人上课，要不然就是在练习。你们明天要去 M 州？秦闪看向秦修成，他是听田潇潇说的，秦修成接了个 M 州的剧本。秦修成点头， 那边有个电影，预计要半年。 制作精良的电影，有些甚至要拍个几年，半年只是秦修成个人的参与时间。电影算是英雄主义，多主角，秦修成这部分的戏份需要半年。那正好。秦善重新把帽子扣好，老师他也在 M 州。他开了车门，拿着背包下车。下午他没有什么实验，就没有去物理实验室，而是去图书馆完善自己的论文。他身后的保姆车上，经纪人默默看着秦冉的背影，然后将目光转向秦修成，沉默片刻，感叹道： 哎，小侄女行事作风深得你们家老爷子之前的真传呢。 宁晴的公寓，容色雍容的林婉敲门。没过一会儿，宁晴开了门。 小姑，请进。 他连忙让林婉进来。林婉坐在桌子边，看向宁晴，这次的笑容比起以往更加和煦，亲热地拉着宁晴的手说： 最近网上的事情你应该知道了吧？宁晴嘴边的笑容一滞，她最近几天都没有睡好，心神不宁的，神色也愈发的疲惫。秦冉跟秦影帝在网上那么火爆，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他更没有想到，原本只是个搬砖工人的秦汉秋，竟然是秦修臣的兄弟。看到网上爆出来那一幕的时候，宁晴的心脏都是麻的。 我自然是知道。 宁晴抽回了手，低头给林婉倒了一杯水，心头也微微有些发苦。林婉看着宁晴的样子，就知道宁晴不清楚秦修成的身份。他拿起杯子，压住内心涌出来的懊悔。 秦影帝实际是秦家继承人，说起秦家，你可能很陌生，不止你，我也不太清楚。但我们家老爷子跟我说了，秦家虽然现在已经没落，但也是京城金字塔中间的位置。要论在京城的地位，100个沈家都比不上秦家。 咣当，宁晴手中的茶杯滚落在地上，她愣愣地看着林婉。难怪上次秦宇说秦汉秋给秦冉随随便便买了好多珠宝，他那时候还恶意猜测秦汉秋是不是也被现实给同化了。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